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大家下午好，晶晶好。 又见到韩刚老师了哈，这一次好像见面时间挺快的。 是是是，感觉是一眨眼的功夫又见面了哈。 同学们很开心，高帆课呢又和你见面了。今天呢你看看，眼看着双节就要到了，韩老师啊专门非常贴心的为大家选择了一篇旅游精读文。 是的是的，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自己的小计划哈，比如说这个双节想要去哪里哈，有没有计划想要去泰国呢，比如想要去清迈，对不对？ 对，今天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游玩的心情哈，我们来学啊，今天韩老师为我们挑选的这篇外刊啊，名字呢叫做36小时玩转清迈 ,36 hours in Chiang Mai。当时预告一发出来以后，很多同学就说哇，清迈好，有的是心驰神往，有的是已经去过了。所以说到这样一个城市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并不陌生的，而且现在说去泰国玩其实也很方便。很多人就是一年来回泰国得好几次呢，旅游也是非常方便的。韩老师自己也去过泰国。 是的，去过几次啊，像曼谷啊、芭提雅还有这个普吉啊，还有一些小岛也都去过了。不过呢，唯独清迈没有去过，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一起来先从纸面上啊玩玩这个清迈，看看这里有什么好玩的。 对，我们也是心驰神往啊。清迈这个城市呢，去过的人都说它是比较的温婉清新，又是文艺复古，而且也很有国际大都市的那种，或就是给人一种很丰富的感觉， 很有活力，对，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地方。 今天这篇文章啊，哎呀，咱们这个老外写的哈，带领大家说，如果是36个小时，那不就是一个周末吗？一天半的时间。 是， 如果你只有一天半的时间想去玩清迈的话，有办法有招，我们就给你一个小小的攻略。你比如说周五的早上，周五的早上、中午啊、晚上分别去哪些地方玩？这个清迈呀，可有好多可玩的地方了。我们给大家在今天的文章精读当中呢，摘选了几处，哎，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文章的书写的这个内容啊，它是一种游记式的文体哈。 是是啊，非常的贴心。 而且呢，这里边有很多就像泰国的这种风情一样，它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琳琅满目的一种大杂烩。 对对， 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发现，哎呦，好多字儿怎么都不认识啊。 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平时啊，在我其实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呢，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平时啊，自己的英文觉得挺好了，但是你真的深入当地跟当地人去沟通了解的时候呢，就会发觉，哎呀，自己的英文啊，总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完美，好多词不知道。尤其是遇到比如说吃啊、喝啊、玩啊，咱们只会说 very good。很大 ,very big, 好吃 ,very delicious, 就没词了，对吧？ 没错。那今天我们就要借这个机会了，好好学习一下哈，玩要玩的细一些。 啊，吃要吃的细，也吃的精致一些，买东西呢也要看得多一些，所谓的那些现代的复古的东西咱们都瞧一瞧看一看。好，我们就一起啊学起来了。大家的笔记本准备好了啊，又是一大波的重要的干货袭来了。 36 hours in Chiang Mai， Chiang Mai 就是清迈的这个英文名了。 Traditionally tourists have trekked to the star of Thailand's north in search of meat, markets, elephants, artisans, and temples. 传统上，千里迢迢前往泰国北部之星的这些游客们，他们寻找的是 meat， 这里呢是一个首字母的缩写，也就是 market， 市场，大象 elephants， 匠人 artisans， 以及寺庙 temples。 OK， 好，我们这地方呢重点来学两个小地方啊。第一个词呢就是 traditionally。 好，遇到这种副词呢，平时同学们也要注意积累了哈。哎，比如说从传统上来讲，或者说传统意义上，我们中国话呢就是说话特别的啰嗦啊。传统意义上，从传统上来讲，传统来看，对不对？你看一听到这种词呢，好多学生就晕，哎，我到底英文该怎么说？就一个副词 traditionally。再比如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家能不能举一反三，从全球范围来看怎么说啊？ Globally。 很好，晶晶已经替大家回答了，叫 globally。 哎，比如说从国际的视角来看， internationally。 很好， internationally。 好，从国内的这个角度来看， domestically。 很好， domestically。 哎，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词啊，大家平常要注意了哈，用副词来指代那些比较复杂的中文的概念，这是一个捷径 啊。用副词来指代中文中较为复杂的概念，从什么上来讲，国际上、国内上啊，全球上、国际，或者是说国际、国内、全球、传统。 没错没错。其实呢还有一个点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我们在听一些老外主持的电台节目的时候哈，比如说他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这个音乐方面有哪些新闻，他叫 music wise， 后面加一个 wise， W-I-S-E， music wise， 本周将会有哪几个歌星将会 descend on Beijing， 驾临北京。 descend on 就属于这个下降降落， 空 降， 空降北京，对对对。好，我们会说这个 music wise。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北京体育方面有哪个足球队要踢球了，当然一般人可能不太看中国人踢球哈，因为踢得太好了，是不是？好，但是呢叫 sport wise， sport wise 就是体育方面，来看一下体育方面。哎，那么以此类推呢，就是比如说像经济方面，晶晶给大家来回答一下。 叫 economic wise。 哎，对啊 ，economy wise。比如说从这个别的方面啊，也可以啊，比如说艺术方面。 叫 art wise。哎，职业名词加名词 art wise， 什么什么 wise 就可以了。这是老外一个比较懒的说法，对吧？ 嗯。 比如说再可以说英语，从英语角度来看，从英语方面来看 ，English wise。哎，比如说 Chinese wise， 其实呢从口语来讲这都不算错，而且老外也是经常说的，明白了吧？ 哎呦，我们终于明白当年学的那个词叫 otherwise， 原来是指其他方面。 哎，对对，其他方面，没错没错，其他方面。 otherwise 就是那个 wise， 就是方面的意思。 哎，没错没错。 好。 那么下一个词呢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画出来的 track to 哪里啊，这个大家如果读外看呢会经常看到，在游记里边呢老外特别喜欢用这个词 track to 哪里，也就是千辛万苦的去哪里，千里迢迢的去哪里啊，等于说要付出很多的 trouble 啊，要 take pains 啊 to go to some place 啊。对，就 有点那种不辞千里， 哎，对， 都要做某事的意思。 没错没错 啊，叫 track to 去哪儿呢，说是泰国的北部之星啊，这个地方已经是泰北的一颗星星了。 是，其实我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去过清迈了哈，比如说从曼谷要坐，他们是专门去坐那个很慢的那个火车了。大家不要期待说到泰国是不是一个小时就能从曼谷就搓到这个清迈了，不可能的啊！曼谷现在还这个泰国还没有高铁，没有像我们中国这么方便哈。所以呢，他们就会用这个词 track to Chiang Mai。肯定是从曼谷摇摇晃晃的坐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铁路上的这个列车哈，是很辛苦啊，所以他用了一个 track to the north、 of Thailand, that is Chiang Mai. 嗯， 对， 好，后面的这个 meat 这四个简称就比较简单了哈，单词哈，市场，看来还要骑大象是吧？ 是的，是的。 Artisan, 因为它的一些手工艺品是做的非常好的，当地的，这样去采购采购，然后就去这个寺庙啊去感受一下。And Chiang Mai, a laid-back old riverside city whose population is a fraction of Bangkok's.这里说到，嗯，清迈呢，它是一个很 laid back 的一个老的啊，古老的河畔的城市。laid back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词语，就是那种很休闲的、比较懒散的、不着急的、不急不徐的。 对，没错没错。这个词呢，如果是你跟老外去聊天的时候啊，比如到了国外聊天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老外说 a laid back lifestyle, 非常悠闲的生活方式。 嗯， 哎，像咖啡馆啊，你看到很多的老外在这个咖啡馆里啊，人家就拿一本书啊，拿一个杂志啊，对吧，喝了一杯咖啡，过着那种，他说就是一种非常 laid back 的这种 vibe,、vibe, 大家会写吧 ,vibe, V-I-B。 E, 哎，对 ,VIB 就是什么氛围，我们说的气氛氛围的意思。哎，对对对 ,a laid back vibe, 非常悠闲的，哎，非常舒服的舒适的，对吧， 大家懂的，坐在咖啡馆里哈，懒懒的晒着什么午后的阳光。 啊，对。 然后一坐就 是秋天，夏天不行。 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哎，是的是的。 这种 laid back 的生活方式啊，做梦都想去，是不是？ 对。 好 ,old, 老的哈，河畔城市。它的人口呢，它是一个 fraction 就是一小只或者是一些些 of Bangkok's。就它的人口是曼谷那800万人口的一个零头。Obliges those fantasies. 诶，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OK,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晶晶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个点哈，上面有一个点我没有讲到的，就是 Riverside City。这个词大家看着很简单，但是平常要用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啊，要举一反三。比如好，位于湖畔的一个城市，那怎么说呢，湖畔湖边的一个城市，那就是 Lakeside City。那么海边的城市 Seaside City。 嗯， 哎，这个要举一反三哈， Riverside City, Lakeside City, Seaside City。 那么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啊，我们经常谈到说，大家都学过这个 landscape, 叫什么呀，自然景观哈、Natural landscape, 自然景观 Natural landscape, 里边有一个 landscape, 怎么构成的， land 加 scape, 你看就是土地的那个景色，那我们就可以推出来了，有 seascape,什么意思啊，海景。 Oh. 哎 ,seascape, 海景。那同样的道理也有什么，有 lakescape, 湖景。 Oh. mountainscape, 山景。 Oh. 那么大家也看过叫 nightscape,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夜景。 没错没错 ,nightscape, 就是夜景。你看老外在聊天的时候呢，他经常会说，哎，这个北京的夜景很漂亮 ,the nightscape is fascinating. 哦，原来你要是不知道这个 scape 是景的意思。 哎，没错没错。 你恐怕还听不明白夜景了。 是。 看来这个江河湖海都能互相用哈。 是的是的。 这个山啊，城市啊，海啊，或者是夜啊，都能加在这景后前面。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有 cityscape 啊，对吧，有 cityscape, 市景。 市景，城市景观。 哎、对对对对。 叫 cityscape。 这个词大家要记住了哈。 啊，真好。 OK。嗯，刚才晶晶呢给大家提到这个啊 ,a fraction of, 这个词也要注意一下哈，我们说 A is a fraction of B,A 只相当于 B 的什么一个这个分子，就是什么它的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我们经常会说 A accounts for a fraction of B,A 仅占 B 的很小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呢这个 fraction 前面还会加一个 a mere fraction,M-E,a mere fraction of, 更进一步的修饰，这个占比是很小的。哎，这个词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哈。fraction, 构成的词组、a fraction of, A 相当于 B 的很小的一部分，或者叫零头的概念。 零头是差不多就是一丢丢了，跟那个人口是没法比的。你看清迈的人口不到20万，而曼谷呢是800万人口。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就迎来了这个重量级的表达了哈，刚才晶晶提醒的就是 oblige those fantasies, 这个 fantasy 就是 每个人对一件事情的一个什么一个幻想，对吧？你在没去之前呢，总是幻想着清迈肯定是特别的美好啊，那里有很多的寺庙，对吧？有很多的这种热带的植物，对吧？有溪流，还有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啊，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呢，这个清迈这个地方呢，就可以 oblige 你的那些 fantasies。那么我们如果从英译汉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说了动词处理引词法，如果不会翻译的词呢，就把它如果是动词先把它删掉，也就是说清迈会什么你的这些 fantasy， 会满足你所有的幻想， 没错， 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个中文的角度来讲，删掉了动词之后就可以添上去了，清迈你所有的幻想呢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是不是？ 得到满足， 对。那么我们如果再进一步的去看 oblige 这个词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了哈， oblige 它其中呢有一个词义是相对比较生僻的，就是符合满足某个人的要求。它就有符合满足某个人的要求的意思， oblige。 当然 oblige 还有另一个常用的意思，就是什么 be obliged to somebody， 向某人表示感谢。对，它有感谢的意思啊。 be obliged to do something or to somebody， be obliged to somebody 是向某人表示感谢， be obliged to do something 则是什么，则是有义务去做某事的意思。 您看看这个 oblige 本来也是个不太好掌握的词，现在我们知道它的补充的其他的意思了哈。 be obliged to somebody 对某人表示感激， 对， 同时它还有满足什么什么的意思， 对，满足某人的要求，对。 想必大家如果记下来这个短语 obliges those fantasies， 大家就能够一并记下来满足幻想会怎么说了。 是是是，一定要把它背下来啊，是加分词啊， 大家一定喜欢的。你看这个意境嘛，能满足幻想已经很不错了。 是，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By these days the 700 year old city is brimming with far more modern attractions too。 而现今呢，你看这座呀拥有700年历史的城市也充满了很多的现代景点。 brimming with 这也是一个短语啊， with 是充满了，有很多的，许许多多的， far more 更多的 modern attractions 现代景点。 是的， OK， 好，这个小的句子里边呢，大家首先来关注这个 the 700 year old city。 看中文啊，你就知道它这个两种语言的差异了。中文叫什么？拥有700年历史的城市。好，如果大家来翻呢，拥有700年历史的城市，大家会翻成 A city with a history of 700 years， 对吗同学们？ 没错， 是不是？ 有可能。 对对对，你那样说的话呢，这个语言就太复杂了，对吧？就不太符合我们的英文的特点了， 就是比较简洁，简洁的用语。 对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英文的特点了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英文呢是讲究这个简明英语，也就是简单明了的英文，能用一个词就不要用两个词来说，对不对？所以你看啊，这个地方的历史就不会出现了。再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好多同学呢就会说这个著名的也要说出来， a famous ci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没有问题。但是你看老外他的这个英文当中呢，直接就是 this i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他不会出现那个著名的那个词。 他就说其实历史的以及文化的它就包含进去了， 没错。再比如说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这就是什么 this is a historical city 就好了， 就甭那悠久了。 对对对，一定要让语言简练再简练，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哈。 我们呢还是真得见多识广才行啊。老师一提醒我们了，我们以后就会用了，老师不提醒之前我们还得照我们那方式去翻译。 没错没错没错。 好，这一句还有别的亮点吗？ brimming with， 这个 brimming with 啊，就 be brimming with 指的是充满了充满了，相当于大家所说的什么 be full of， be filled with， 还有 be teeming with， 这个 teeming T-E-E-M。 好，这个 T-E-E-M 很奇怪，它一般都是用的 be teeming with， 后面要加 ing 构成 be teeming withsomething， 非常奇怪的啊，奇怪的就奇怪来记呗，对吧？你就等同于这个地方的 be brimming with 等于 be teeming with， 充满了，两个一块来记就好了。 嗯，好，就同义的词组一块来记。be 这个 full of 和 filled with 这俩我们比较熟， 是 这个 teeming with 还不太熟啊。 对啊 ，T-E-E-M， 大家记住了啊，两个都很好记。你看都是四个音节的吧 ？T-E-E-M， 还有啊 ，brim B-R-I-M 对吧？ 嗯、 啊 ，be brimming with， be teeming with， 充满了。 哎，充满了，都列队了。我都扎堆儿了，充满了，都溢出来了。 是的，是的。 好 ，modern attractions 啊，现代景点。Namely， 这就可以举个例了吧，哈。Namely， 您看有哪些呢 ？The works of artists and designers。哇，你看就有那些艺术家、设计师的作品。好，然后 thanks to a blossoming creative scene。这是由于啊这个创作领域的繁荣 blossoming 就是繁荣的 creative 非常有创意的这种什么 scene 领域Chiang Mai Weekend now offers the chance to soak up contemporary art in world-class exhibition spaces purchase stylish 21st century design in new shops and craft villages and sleep 先停到这儿哈说这个清迈现在啊，哟，选择可多了。你看，由于这创作这么繁荣吧，现在你清迈过个周末的话，有机会在世界级的展览空间里领略当代艺术，在新的店铺和工艺村购买21世纪的时尚设计，可能一些排比就要开始来了。好，我们来看前面这个 ，Thanks to a blossoming creative scene。 嗯，好，这个 thanks to 我相信我们很多同学都很熟了，就是得益于，我们常说得益于它的什么什么，对吧、 嗯、 其实呢好多同学把它翻成了由于，其实呢更接近于这个中文的表达呢应该就是得益于啊，得益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thanks to something， 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哈，这个 thanks to 你要查词典的话，它除了用于褒义的概念之外呢， thanks to 有的时候也是指贬义的，就不好的事情、 oh. 啊，就多数情况下是用在好的方面，包括我们说的 due to， due to 呢，你看老外他用的时候呢，肯定也是多数情况下他是不好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呢，偶尔你看有的作家他也用指好的东西，你词典上也会看到了，就说大部分情况下是用于褒义的，或者是用于贬义的、 嗯， 但是呢，也有的情况下是可以用在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 但是应该是比较少， 哎，比较少，哎， 它的主要的褒就褒。 对， 或者是贬就贬， 对对对、 啊，但是少， 对，只是提醒大家啊，以后看到了这样的表达呢，不要认为它是错误的，它也是对的， 嗯 啊， 好，后面还有吗 ？OK，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地方的啊，这个 scene。Creative scene， 如果同学们看过我的这个笔译书或者口译书的话，你会看到韩老师也会经常使用这个 scene 这个词。很多同学不明白说，韩老师你是不是又在那里自己乱造表达什么什么的？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所有的表达我都是学过的东西我才敢用，明白了吧？你看这地方啊，你要经常读外刊就会发现老外特别喜欢用 scene 这个词，它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领域、行业或者界别的意思。比如说 the art scene指的就是艺术界或者叫艺术领域、 嗯、 等于你们所说的 field， 等于你们所说的 industry， 等于你们所说的 community 的概念、 嗯、那老外为什么喜欢用这词儿表示界呢？ 其实你看这个词很简单， scene 本来就是什么一个场面、 嗯、一个场面， 比如说啊，像 creative scene 什么意思啊？就创意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场面就什么意思啊？就是那比如啊，像在你要来北京的话，去这个后海，后海有什么？有一个 bar street， 对吧？酒吧街。那么酒吧街呢？你看老外在描述北京的时候，它叫 a bar scene， 什么呀？酒吧各个酒吧组成一个什么？一个场面，这样的一个阵容，那就是什么？由这么一系列的东西组成这样的一个集合的群体或者集合的空间。 它其实也形成了一种景观。 哎，对对，一种景观，一个群体。而要指到群体的话呢，它就等同于 community， 对吗？ 哦、对， 对， 对， 哎，一个群体嘛 ，community。 对。 啊，所以呢，this is a bar scene， 你也可以说 this is a bar community， 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呢 ，scene 在我们平常看老外写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注意了啊，它的意思就等同于 field 领域，要么就是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industry 产业，要么就是、啊。community 啊，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界别、哦、，the art scene 啊，艺术界， 它都是种同类物质聚集在一起以后形成的一种景观。 哎，没错没错， 那个意思， 哎、没错没错。 我觉得经过韩老师的讲解，我们以前好多模棱两可的词语，现在都能搞明白了。 哎， 这就是为什么要听韩老师来讲课， 真的 是吧， 真的，这学习了以后觉得豁然开朗的感觉。 是，嗯， 这里的 creative scene 就是一种创作领域的创作界的那种繁荣的景象。 对，是，对，这里边呢还有一个词，就是前面的这个 blossoming 啊，开花的哈，啊，开放的，盛开的。那么这地方呢就处理成了这个繁荣的哈。关于繁荣这个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补充过的几个表达？第一个就是 boom, b o o m, boom。第一个，第二个呢 ，thrive, thrive, 繁荣的，大家会写的，赶紧写一下啊。 繁荣昌盛兴盛的。 哎，对对对 ，thrive, 还有 prosper, prosper, 繁荣，对吧？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啊 ，prosper。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flourish, flourish, 花朵般盛放的。 哎，没错没错，这几个呢，再加上这个 blossom, 哎，大家可以作为一个替换，对吧？都是很漂亮的词， 哎，一下就出来四个能替换了， 哎， 多好啊！而且你发现它都跟那个原意都跟那个花朵盛开啊什么的，植物的兴盛繁荣啊， 对，比较接近了， 比较接近了，都起了这个意思，嗯。 对，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小词，就是这个 creative 啊 ，creative。就是有创意的哈，我们经常说什么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我们经常说的嘛，创意产业，这个创意产业的英文就是 creative industry。 嗯， 哎， 记住了哈，这词儿可是个大热词儿，用的挺多的，这21世纪。 没错，没错。 什么是都是 creativity, creative。 哎，对， 大家都得创造点新的东西出来。 没错， 创造嘛，是吧？ 是， 有创意嘛。嗯，后面呢，一个清迈的周末 ，now offers the chance。他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 like soak up, 就是什么全身心的沉浸在那个当代艺术，叫 contemporary art。 在哪里呢？在那些 world class exhibition spaces, 世界级的展览厅里，展览空间里。 对，好，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从翻译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哈。你看它的中文叫什么呀？刚才静静给大家读了哈，在清迈过周末就有机会，谁有机会啊？你就有机会，对吗？ 是啊， 哎，主语是人吧？哎，在清迈过周末，你就有机会做某事，对吗？但你看它英文，它的主语是谁啊？是清迈的周末给你提供。 哦，哎呦， 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词原则皆可主，只要是名词，原则上。都是可以做主语的。 来，接下来名词原则皆可主，只要是名词，原则上都是可以做主语的，就可以把它拟人化。 嗯，对，但是在我们做翻译的时候呢，又有一个讲究啊，无论是中文或者英文，它的主语是什么，我们在翻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原则，尽可能的用这个带有生命力的名词来做主语。 哦，尽可能带有生命力的名字来做主语。 对，你看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译文也不是我译的了，是这个《纽约时报》的他们的自己的翻译来译的哈。你看，就是遵循了原则，在英文当中是用清迈的周末做的主语，而到了中文当中呢，肯定要选择人，因为人肯定比周末要有生命力，对不对？ 对。 所以呢，哎，就说在这里过周末呢，你就可以有机会来做某事了。 你在这里过周末呢，你就会怎么怎么样？ 对，同样的道理，如果从中文到英文的话呢，比如说出现了有生命力的名字做主语了，你反而什么？看看能不能变化成把它变成没有生命力的， 然后让没有生命力的来拟人一下。 哎，是的是， 他给你提供什么呀？他指出了什么呀？或者是他证明了什么呀？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一种切换，要注意了哈，非常的巧妙啊。这段说的， 所以 哎，对， 中文是欢迎生命力的。 对对对对， 中文是以生命力优先的。 没错没错。好，这地方有一个 offer the chance to do something。那么大家有没有见过另一个比较巧妙的词？我估计好多同学没有见过，就是 afford 或者是 accord。两个词 ，afford 就是咱们说的负担得起， 对 ，accord 就是你们的 according to 那个 accord，afford 负担得起的那个词，还有 accord according to 的它的那个原型那个动词 accord 和 afford 这两个词也特别奇怪，这两个词也分别具有提供的意思，去查词典。 啊，这两个词也有提供的意思。 没错没错，你可以说 this will afford you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这会给你提供一个做某事情的机会。 this will afford you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或者说 I will accord you a very good chance to do something， 我会给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accord afford 这两个你看很类似哈， afford accord 等于这个地方的 offer， 我记下来。 好，赶紧记，这个点很少见，那这个点很少见。 offer 的同义词，一个是 afford， 能提供得起，能负担得起，一个是 accord， 根据那个 according to 那个 accord 都可以表示提供。 对，你比如说什么，嗯，thank you for according us hospitality during our stay in Beijing。 嗯， 啊， 感谢您在我们北京停留期间的这个热情款待。 没错没错，你看就用 accord， 对吧？ 而且听上去还挺高雅。 哎，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说的有的同学说韩老师啊，我的这个做翻译啊，我觉得翻译出意思来不就可以了吗？好了，韩老师要告诉你啊，晶晶也看过跳水比赛对吗？ 嗯。 啊，同样的这个跳水比赛都是头往上一扎掉到水里去了对吗？ 没错。 对，但是呢，每个人的难度不一样对吧？我们打分的时候是不是有个难度系数对不对？ 是的。 还有姿态的优美程度对吗？ 对，还有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还得压水花。 哎，没错没错，晶晶说的很对。所以呢，你看一般的人就认为说跳水多简单，我往那个什么跳台或者跳板上一站，头往下一扎，手往外一伸，啪掉到水里就可以了，对吧？你掉到水里那是炮弹，人家那个跳水运动员的掉到水里那叫艺术，知道吗？哎，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哎，对对对， 你们是要想当炮弹，还是想当艺术？艺术就要用 accord， 是的，是的 ，can accord you 啊？ 对， 怎么样？是不是？ 对， 好了，来我们看看后面的啊。说到这里呢，还需要有一个 contemporary art in world class exhibition spaces。后面 purchase 还有购买 stylish 的意思呢，就是那种非常时尚的啊 21st century design 21世纪的设计 in new shops and craft villages。看来这个泰国的这些那些小店还是不少哈，是吧？ 对对，没错没错。 泰国的小店有些什么新的店铺啊？啊，公益村呢，弄了不少。还有呢 ，sleep in gallery like， 哇，这个睡觉的这个 hotel 就是什么，都是 gallery like， 像画廊一样 啊，画廊一样美的轻酒店里过夜。你看这些地方，就是用在口语里也可以把这些词语。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刚才呢还有一个词呢没有讲的，就是 soak up 这个词啊 ，soak up， 还有这个 soak up， 其实你看一下它对应的中文叫什么啊？叫领略当代艺术啊 ，soak up something， 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词呢，就是经常用的叫 take in， 好 ，take in something 啊 ，take in something， take。in 好 ，take in something 等于这个地方的 soak up， 等于你们最喜欢用的什么 appreciate 欣赏、 哦、 领略 欣赏 对 哇，那这样的一个 soak up 就是听上去就更加百分百沉浸了，是吧？ 是， 就有那种沉浸感。 对对，所以呢，这几个呢，大家注意哈，你经常喜欢用的这个 appreciate， 不妨替换一下更灵活的 take in something 和 soak up something 来表示领略。 嗯 哎，沉浸欣赏某个东西 啊，压水花的词啊，都记下来。 哎，没错没错，这叫压水花的词。 压水花的词哈，那您看后面的这几个。 对，好，那么后边呢有一个点呢，就是这几个词啊，就是第一个啊 ，from the frivolous to the fancy。两个词啊 ，frivolous 它其实本意呢指的是比较轻佻的，哎，就是也比较，怎么讲呢？有的这个酒店啊，比如说它画廊的这个装修啊，或者画廊的这个装饰呢，是看着比较轻佻，很轻快，轻快轻佻，或者说很轻松愉悦的这种感觉。 嗯、 但有的是 fancy 一般指的是精致的。非常精致的，就是说你看、啊、同样的是画廊啊，有的画廊的布置的它里边都是一些漫画的一样的东西哈、啊、就看着比较很轻松愉快很轻巧的一种感觉，但是呢有的画廊一进去什么做的特别豪华，看着就是布置的非常的精致 精致、啊、 哎，特精致精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frivolous 它更指的是一种欢快轻松的氛围、 哦、 哎， 那种风格 哎，对， 那种布置的风格、 哎、没错没错没错，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傅老师哈，是 frivolous 、哎、非常轻快的这种风格哈，我呢可能就是 fancy、就是因为翻译它要讲究比较这个严谨啊，就 fancy 很精致的对吧，很精致的两种不太一样的风格。 明白，傅老师就是网红呗。 哎，网红没有没有，开玩笑， 韩老师是高大上高大气上档次、 啊、这是开玩笑啊，让大家来记这两个词啊，就一个是欢快的啊，一个是欢快的，一个什么是比较注重细节讲究比较精致的精美的、 嗯、一说我们都懂了、 哎、是 我们都懂了， 对对对， 韩老师说的地道的英音、 啊、对， 他言谈举止都是 gentleman、哎、这绅士的风度、哎、可不就是 fancy 吗？啊，傅老师那个这不说了哈、 啊、没有没有没有，怎么让大家来容易记住这两个词哈、 啊、哎 ,frivolous 就是很轻松轻快跳皮俏皮， 对， 这个意思。 是的。 好，后面你看光是艺术就这么大一堆了啊，后面还有 the culinary and nightlife scene, 又来了。 哎，刚讲了啊、 哎、 对。 就夜生活这个景观啊，就 culinary 就是餐饮美食。 和夜生活的景观呢 are also thriving。 刚刚才说了 thrive， 没错， 繁荣兴盛，那不得了，晚上吃吃喝喝也是相当热闹。 With ambitious upstart restaurants and a buzzing bar district joining the city's traditional eating rooms and street food zones， 一句话勾勒出来，那个繁荣的差不多也是各个地方都得有的酒吧区了哈。 是是，好，这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小点就是 the culinary scenes 啊，刚才讲了这个 scene 就是由一群同样的东西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这样的一个场面，对吧，或者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 the culinary scenes 当然指的就是由这个 restaurant 构成的这个 scenes， 对不对、 嗯、 好，这个我们上一节课呢我记得给大家讲过哈，比如说餐馆，小餐馆小吃店叫什么来着，大家还记不记得， 嗯，叫一个街边的什么、 对，首先有一个 eat 吃 eatery 啊 ，eat 后边加啊 ery eatery 小吃店，小吃店啊，小餐馆 eatery。 嗯， 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叫什么？我们叫它 joint joint， 比如说 a noodle joint 小面馆。 哎，对对对，我们的面馆啊 ，a noodle joint， 哎 ，joint 也是、啊、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场所啊，一般就是不太正规的哎，小餐馆，对吧？ 就街边小小的一个小房间的。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词啊，叫叫什么？bistro 吧啊，叫 bistro 啊 ，bistro 啊 ，b i s 啊， 小酒馆 啊，对，是不是叫 bistro 对吧？ 对 ，bistro 对 ，b i s t o 对啊 ，bistro 啊 ，bistro 也是小餐馆、小酒馆的意思、 嗯、 对吧？ 小酒馆， 对，这几个词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了哈。 嗯，都是那种街边，你们都喜欢吃街边吗？是吧？吃街边得邀请一个外国朋友去吃吃街边的小馆子， 是 得给说一说，但是也不能说也叫不上一个 restaurant， 是是， 称不上是 restaurant， 就是一个小馆子，小 noodle joint， 对， 小面馆吃吃。拉面啊， 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 bistro 啊，喝喝小酒啊，这些都可以的。这里这个 upstart restaurant 是不是也用的挺好？ 对 ，upstart restaurants 指的是啊，这个啊新的新开的，对吧 ？upstart 我们知道 upstart 本来就是什么，是刚刚出现的，对吧？新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buzzing bar district， 哎呀，这个非常喧闹的哈， 对， 人来人往的，这个叫什么？熙熙攘攘的。 对，其实同学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形容词啊 ，buzzing 啊 ，buzzing 等于我们经常所说的什么词啊？哎，熙熙攘攘的几个词有 hustle and bustle， hustle and bustle 啊 ，h u s t l e， hustle and bustle 是构成一个名词啊，它合在一起就是名词了啊 ，hustle and bustle， 会写的同学赶紧写一下 ，hustle and bustle 就是我们所说的熙熙攘攘、喧闹的意思，对吧？热闹。嗯或者这个宣泄的对吧？好喧嚣的这个城市对吧、 嗯、 ？Hustle and bustle。那么分开之后呢，这两个又是动词。那么这两个动词呢，又分别可以构成形容词 ，hustling 或者叫 bustling。那么这个 buzzing 就等于 bustling 或者是 hustling， 就是我们所说的熙熙攘攘的、热热闹闹的。这个意思、 嗯、hustle and bustle 以及 hustling and bustling 都是可以表达熙熙攘攘，一个熙熙一个攘攘， 没错没错， 对应的也还挺好， 是的是的， 这个 buzzing 也是可以用的，你看像 buzz 像那个蜜蜂一样嘶，是不是不停的有那个人来人往的这个声音哈，比较嘈杂、啊、 对，好，这个地方呢其实你看它后边啊是 bar district， 这个 district 就等于前面的哪个词啊，同学们来看一下 a buzzing bar district 等于 a buzzing bar scene， 很好，非常好、啊、就等于前面的 scene 是替换词， 不这么细说的话真是不觉得这老外用词 之妙，它是肯定会避免重复的， 是的是的，没错， 所以这个 district也不仅仅是指地区了，也可以指那个 scene 的意思。 对对、嗯， 你看，说到这儿都还没有把他的繁华给介绍完毕呢，是吧？ 是， 有创作了，有艺术了，有时尚设计了，有酒店里过夜了，有美食和夜生活了，有新餐厅了，还有酒吧区了，还有什么呀？这还没开始玩呢。 是， 与他们的传统餐厅和路边美食区成鼎立之势，就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应有尽有。Street food zones 就是街边美食区呗， 对， 大家喜欢吃的。这里还有个 eating rooms， 也是吧，小餐馆、 哎、 餐厅。 其实就等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eateries。 好，接下来看我们能去哪儿啊？周五的下午5点，你可以去一个 handmade heaven， 手工艺品的天堂。 可以去逛那个地方买一买啊，给大家给你的亲戚朋友什么带东西啊哈。That, handmade creations abound along